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哎，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三魂七魄。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啊，抓紧时间讲到上一次呢，我们上一次讲了四个魄。四个魄 讲到了最重要一个魄叫臭肺。 嗯 啊，我们现在人出现这种呼吸打呼噜的问题， 嗯， 啊，憋醒的问题，还有就是甚至会出现心脏骤停的问题，其实就要调这个魄啊。 嗯， 今天我们再讲剩下三个魄呢，有一个魄叫阙阴。 怎么写？ 麻雀的雀 啊， 阴阳的阴。 这古代人起名字很有文化啊。 嗯，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是一种跟鸟有关的一种本能？ 没错， 我想是吧？ 啊， 说象形文字嘛。 这个魄呢，就是指我们生殖功能在晚上得以恢复，雀阴 啊， 是吧？有人说，哎，那是不是女性没有雀阴？不对， 对， 男孩子的阴茎我们叫小雀雀， 对， 女性的那个阴蒂 哦， 相当于也是雀 哦， 啊，它也是个小凸起。所以人的性功能的恢复也是在晚上日入以后迫在工作把它恢复起来的。 所以人家说是做夫妻运动要睡前，然后你第二天休息一下， 哎， 好了。 如果这个人魄力就是阙阴的功能好的话，他是这样的。 嗯， 哎，头一天有这种欢爱，第二天照常兴致勃勃， 对， 这就是他恢复了。 嗯， 这功能弱呢，可能一周以后才能兴致勃勃， 对， 再弱一点一年再热起不来了， 哦， 是吧？就说明这个魄力弱了。还有人表现什么？这个功能不仅衰弱，而且有外面邪气进来。 那是什么呢？ 信梦啊，《伤寒论》或者是《金匮要略》对这方面都有论述。我的病人里面也有，就是说男人梦遗， 嗯， 啊，就突然在梦里面云雨一番。 哦， 《红楼梦》里面有个贾瑞。单相思爱上王熙凤，王熙凤又毒设相思局啊，跟人约上，然后让人动一晚上，还跟人身上泼粪，就闹得那哥们儿回去那叫什么落魄啊，落荒而逃。那个人就最后看着风月宝剑死的，看这面哎，王熙凤招手，然后看那面一个骷髅头，最后就惊劫而亡。就当一个人失惊以后，他的神就不足，神不足以后呢，又容易被外界的这些信息能量干扰，这些人都要去调他的魄。我记得我们上次讲魂的时候，我说了讲灵魂的灵的时候，我说中药里面有人治的，这个药叫茯苓。 茯苓不是土茯苓的茯苓， 哎，土茯苓是你们广东人煲汤， 对啊， 去湿热的， 对啊， 是吧？营养过剩去湿热的。但是我们那个茯苓呢，就是松树上结的那个真菌块，菌块， 嗯， 哎，把它切好了，有时候会拌点朱砂用，这是通灵的。 朱砂是什么东西啊？ 朱砂是去邪气的。 对，我看见以前那些道士是吧，那种东西，那这个朱砂本身， 朱砂那个 是种矿物吧？ 是种矿物啊，是叫硫化汞。 嗯， 朱砂加热以后分解成硫磺和水银。 嗯， 啊，这是古代炼丹的这些人发现啊。朱砂本身那个红色，我们叫正红色。 嗯， 就跟我们的心血和我们的心神，就是那个魂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传说的中国红就那个颜色， 差不多朱砂红， 嗯， 啊，朱红， 嗯， 以前 朱门酒肉臭， 就是那个皇帝批御笔御批都是用那个朱砂， 对， 哦，那个颜色也是千百年不退 啊， 啊。这个通魄的药想过没有？ 有什么药嘞？ 琥珀。 对，我为什么叫琥珀有道理的哈。 我们碰到这些魄出了问题的人，经常会开点琥珀粉，一克三克冲服， 有用吗？对，我因为你们有实践经验嘛。 Sometimes， 你们散装一颗， 你谁能说拍着胸脯100%？ 对， 因人而异，这是我们说讲中医的道理。 对， 还有我们这个厚朴中医学堂，其实叫厚魄 啊， 厚魄这个药也能通魄。 嗯 啊。这是我们用到了，如果这个人出现了这个阙阴，这个魄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 混乱啊，我们说有人会遗精，有人会梦遗，有的人会出现白带过多 啊， 这些药呢我们中医都有调达方法啊，用了还我们还会用到一些矿物药，比如说要用到龙骨， 龙骨 史前动物的化石。 哎，现在龙骨在药店还是有卖的吗？ 有。 哎，为什么还有呢？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文物了。 有的是文物，你比如说在民国初年发现那个龙骨，所谓的龙骨是阴虚甲骨的那些残片， 对， 他把它就是安阳那个出土的这些甲骨残片，包括一些龟板鳖甲的残片，还有一些牛的那个肩胛骨的残片，有些人把它当龙骨来用。其实真正的龙骨是化石啊，动物的化石。 是恐龙化石吗？ 不见得是恐龙，也许有其他的动物，它多少年形成了化石，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什么驱邪气、安定人的魂魄的。 所以中医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啊！这个中医这个学本身是非常伟大的学问，它也通到了整个中国文化太美的序列里面。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我们常说的解毒在中医中究竟作何解释？ 人在熟睡的时候， 嗯， 有一个魄在工作，就把想在你身体里面聚众滋事的，不管它是热毒还是寒毒，它给它散了。 警察 散了以后呢，分成小块以后，那个吞贼来了 啊， 啪啪给它吞了，然后那个除秽来了， 把排除掉， 排除掉，你看看一系列， 哪些行为又是解毒的误区？ 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先参加晚会，10点晚会散了，再去吃夜宵，折腾到4-5点，我一看就是活活把那个魄弄死，最后身上开始长东西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无知死的，不是累死的，是无知 死于无知。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去向三魂七魄，带你认识人体神秘的保护神。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和我们一起啊，来分享《黄帝内经》讲的这个三魂七魄。刚才已经讲了5个魄了， 下面讲个魄，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它叫飞毒。 飞毒， 非洲的飞， 哦， 毒药的毒， 哦，不是飞毒。飞毒，对，飞，为什么叫飞毒呢？ 什么叫毒吧？ 什么叫毒啊？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失去平衡的那种力量吧。 不是，我们经常说毒害 啊， 是吧？这么 毒等于害， 毒就等于害，一说人有毒，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有害。毒可不见得是害，那毒是什么呢？ 毒是什么呢？ 是药三分毒。 对呀、 是吧？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0毒。什么叫毒？毒啊，我们经常说这人眼很毒，是吧？ 刁钻， 手毒 啊， 眼毒手毒什么意思？ 就是犀利， 凝聚。 哦，在这儿呢。 他能够把他的气或者神聚到一点，这叫毒。 燃也，燃也，燃也， 就是当一个东西，它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镜子，它照太阳光，它就是个太阳光， 对， 但要是个凸透镜呢， 对，聚光嘛， 一聚了以后就得着火，这叫什么？火毒，是吧？喝一杯凉水，当这凉水凝聚出来，凝聚成一块冰，你再吃， 冰毒， 冰毒，原来制造冰毒这么容易。能改行吗？ 哎，说回来，说回来， 凝聚， 对， 就是说，当我们精气是散的时候 啊， 它没什么用。好钢用在刀刃上，当它聚精会神、精诚所至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超强的力量。什么叫非毒？ 就是不要聚在一起。 对，算了算了啊， 深刻呀，深刻深刻深刻。哎，非毒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散开。 人在熟睡的时候，有一个魄在工作，就把想在你身体里面聚众滋事的，不管它是热毒 还是寒毒，他给他散。 检查 散了以后呢，分成小块以后，那个吞贼来了 啊， 啪啪给他吞了，然后那个除秽来了， 把排除掉， 排除掉，你看看一系列流水线。所以我们经常说解毒，解毒什么意思？ 就把那个 就把凝聚成快成事儿的那个东西。 哎呦，真今儿又真是学到东西了。毒这个事儿是聚集的意思哈、 聚集，毒，聚才成毒，一散。所以我们平常玩牛黄解毒丸，这个解毒丸，我说你们可能把清热理很肤浅的理解成解毒了，真正解毒我讲过，庖丁解牛是从内部把它结构瓦解了，这叫解。如果外部呢有给你有捆绑，那叫释。 嗯， 我们经常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我说您让我解一下还是释一下。还有我们经常说稀释也是非毒， 嗯， 是吧， 化开它嘛， 是吧，你吃一、吃一菜盐放多了齁齁的， 嗯， 是吧，过遍水稀释开了。所以这个非毒啊，你们想一想，那个癌症那个肿瘤它不就是聚了吗，是吧，它就是徒有人在那儿号召，徒有能量在那儿支撑，它聚不起来呢，是吧，它成不了气候。所以说好好去睡觉。我见过几个例子啊，就前去年去世了一个年轻女演员，她说她演戏啊，拍电影五天五夜没睡， 哇，那 人都木了。 对， 所以想想睡着以后干嘛，非毒。 原来我们身上的这个所谓的免疫系统其实可以拆解成若 拆解成一系列的啊，道家都把它发现了，而且给它以适当的名称， 而且名字很精准， 精准， 你看你看多漂亮起的，是吧， 精准啊，精确制导炸弹 啊， 一看这儿聚了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是自己发现乳腺癌摸了半天，哎，这儿怎么长着个东西，再看有橘皮样的皮肤的变，然后到医院检查，然后还得做病理切片说你得癌症了。你想想你的身体本来有清除这一套功能的完善的这么一套组织，你怎么不让它工作，一看这人 没睡好， 失魂落魄， 没睡好 啊，没睡好，非毒。 对，就是破，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工作的。 哎，晚上睡觉工作的。 对，所以进 你那会儿去兴奋啊，去应酬，我看见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先参加晚会，十点钟晚会散了，再去吃夜宵，吃夜宵完了再去什么喝红酒，然后就折腾到四五点。我一看就是活活把那个破弄死，最后身上开始长东西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无知死， 无知 累死的，就是无知 死于无知， 死于无知， 死于无知，死于无觉 啊！ 我告诉你，那个觉就是破， 对， 是吧？ 啊，抉择， 觉， 对， 觉。 哎，刚才讲到这个非毒， 嗯， 还有嘞， 最后一个破。人一说道家管睡觉，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 小死， 嗯、 小死，就是人沉沉睡去以后。好像是死了吧， 嗯， 其实干嘛呢，养精蓄锐， 充电的， 充电、 嗯、 恢复啊，包括我们说吞贼啊，除屎啊，这个飞毒。但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他除了在清除异物以外，他还在长新东西， 对， 是吧，早晨起来焕然一新，一个鲤鱼打挺起了床，觉得哎，这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我兴致勃勃要去干。他除那个勃勃还有那个勃勃，是吧， 各有各的勃勃、啊、 你看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健康，你就看他早晨、 啊、对， 好多人早上一想，哎呦，又他妈一天 睡醒了啊，又他一天啊， 啊，又他 一天 什么一天 啊， 对吧，有些人就哎呦一天起来精神焕发，容光焕发的， 就有一些人是睡了一天呢，甚至八九个小时还是那么累， 说明什么，他没产生他的精，那么产生这个精的功能又是一个破。 那到底这个破是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啊，我们这个旅游卫视的这个广告收视率很高的啊，这个收视率不往下掉的啊，马上回来，继续回来，国学堂。 为什么有人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有人却仍感疲惫？ 所以很多人精气不足，这也是什么，没有很好的服食工作把它去塑造成型，转化为人的精气。 时下盛行的洗肠行为，中医却为何认为并不可取？ 老洗肠的人自以为很干净，人工除秽，其实呢 所谓的污秽和糟粕，也就是一线之隔。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去向三魂七魄，带您认识人体神秘的保护神。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有请那个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啊，徐文兵老师，他们讲了这个魄，尤其是最后这一个魄，这个魄呢，令到我们啊，可以呢，在睡醒一觉之后起来，神清气爽，兴致勃勃。 嗯， 那这一个魄是什么呢？ 这个魄的名字叫伏尸， 伏尸啊， 尸。 嗯， 伏是潜伏的伏，尸是那个射箭那个，有的放矢。啊 啊， 服饰 啊， 那个饰，但这个饰呢， 做成 古代是个通假字 啊， 相当于我们说那个屎尿的屎，就说人的精从哪儿来的？我们都知道啊，脑袋里面是 精 髓 啊， 但是真正化生那个精气的地方在丹田，丹田在哪？肚脐下面，是吧？这地方叫关元，那这门解剖打开都是我们叫屎肠子呀。 对呀、 啊，这些屎肠子是什么地方？ 都是沼气生产的， 都是那些我们认为的所谓的糟粕， 对 啊，潜伏在里面的地方。那么我以前也讲过，我说那人干嘛要长个大肠？直接小肠密憋清浊完了啊，好留下来，不好扔出去完了。为什么要在那儿糟粕在那儿留那么长时间，而结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留那儿那么多东西在那儿发酵？那是什么？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什么叫变？什么叫化？有形的物理变化叫变啊，原来是松散的，是吧？聚不成形的，给它捏成块啊，成个条。化呢，人的精气就是从这儿发酵，大肠杆菌啊，或者其他的有益菌在这儿发酵，帮助你把这些糟粕化腐朽 为神奇， 为神奇。 这样子的， 这是伏尸干的。 嗯， 所以很多人精气不足，我们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吃就拉拉拉出以后精哪儿了？没了，没机会去化。还有人出现什么五更泻，大早上起来冲到厕所里面哗哗哗，水一样一泻千里，这也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伏尸工作，把它去塑造成形，转化为人的精气。这也是魄在工作， 所以说一马马马屎马一条是吧？这也是很伟大的一个功能。 首先，这个大肠是什么？有力量的，你没有力量怎么把它塑造成形？第二，人到大肠里面充满了污浊东西以后，人拉出屎是细的，跟面条一样。为什么？大肠内部那腔里面充满了其他的异物， 对， 是吧？所以人通过他的排便能判断出什么？他的心的功能，他的肾的功能，其次才是那个大肠的功能，是吧？ 嗯、 这就是伏尸干的。 《本草纲目》里面有一位药叫做人中黄。 嗯， 这个人中黄到底是干嘛？ 利用外界的就是这些糟粕东西， 嗯， 把中药放到里面。 是哪一味药呢？ 就是甘草。 甘草 啊，甘草放到一个竹筒里面，浸泡到粪池里面去发酵。 它有什么用呢？ 治疗人就是吃什么拉什么。就撑不住 啊，他就有这个作用， 就是这对啊，他就是我以前讲过那个特肮脏那故事， 对， 有些人吃菜拉菜 啊， 吃什么饭拉什么饭 啊， 最后那大夫说什么，你只能吃屎了 才能拉屎。 其实他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他利用这些人或者动物的粪便培养出一些人体内有益的这些菌， 嗯， 让他重新去有生机去工作。我们现在不是补什么双歧杆菌啊， 喝酸奶 啊，喝什么酸奶？他很多人滥用抗生素以后，把大肠里面菌全杀掉了。 嗯， 还有人就是蠢货去洗肠子嘛，就根本不给伏尸。伏尸本来兴冲冲出来要工作，突然发现 没有战场了， 有战场没原料 啊， 所以那些人老洗肠的人自以为很干净吧，人工除秽，其实呢，所谓的污秽和糟粕。也就是一线之隔， 嗯， 是吧？你把它转化成好，你有精气神， 转化不好呢，这就变成伤害自己的义务。所以正常的人是什么？ 嗯、 晚上啊，比如说晚饭以后，然后经过一夜的工作，这个服食充分的把你的那些糟粕屎尿转化成精气，然后早晨起来以后就是一个。大肠工作时间五点到七点正常排成型的便，而且排得很爽快，这时候说明你这个精气是足的。老不大便要不就泻肚子的人，一看都是精气不足 啊。那精气不足就会导致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问题、 对，其他跟着就来了。 对，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三魂七魄。 对，三魂七魄必具乃成为人，这就是我们岐伯皇帝老师告诫给皇帝的，就是说人是从哪里来的，人需要具备什么。 对， 除了具备肉身啊，血气已和，荣卫已通啊， 五脏已成， 五脏已成， 神气舍心， 神气舍心，还要什么魂魄 必 具，这是一个健康人 乃成为人， 乃成为人。 从这几个字几二三十个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力量，它可以在用那么简短的力量里啊，这文字里面把一个人怎么成为一个人这么伟大的问题讲述清楚。所以《黄帝内经》那部分伟大的书， 其实呢，从我刚才讲的里面，你也就看到了，就是说人如果得病的话，那就是什么身心灵、对吧？我们现在讲身得病，体得病，我们现在都去做体检，我说你不做个身检，很多人做完身检，我说你不做个心检，不检检你的魂，不检检你的魄，中医有这一套，就需要我们将来把它发扬光大啊，因为它任何一个魂魄出了现了弱或者过亢，或者是失去了这个功能的话，人就会得相关的一系列疾病。 是的，所以呢，特别感谢徐老师，我们也再次祝愿哈，在电视界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身心灵都得以安宁 啊，神气舍心，魂魄必具， 感谢徐老师。 再见， 再见。